给你的爱，永远都不能走。 一场风雨中，让凌乱的脚步迎着你我各奔西东，没滋味，像淋漓的刀斧，我独自在风雨中。

阳光活力向你上，祝爸爸昨日认定狂上年愈合了漫山云天的力量，未来的东方在等待着我们的身影的回 留存在世间。 不知道是黄昏，看不到天上的云，见不到街边的灯，黑漆漆，阴沉沉。你让我在这里痴痴的等， 痴痴的等，让我痴痴的等。未曾让我见你最后一面，未曾实现你的诺言，痴痴地等，就这么痴痴地等，就让我们过去的海誓山盟付诸于水梦中。 想的是你的爱，想的是你的吻，流不尽相思的泪，想不完离别的恨。 我曾经幻想我俩的相遇是段不朽的传奇，没想到这竟是我俩生命中的短暂的插曲。也许在遥远的未来，不知在何处我们会再相遇，可能你不会再记得我，海誓山盟付诸于水梦中。 会不会你再来，要不要我再等，一遍遍我自己想，一声声我自己问，恨也是，爱也是，我还是在这里痴痴的等。